係咪？你諗下，關鍵就喺呢度啦。如果本土派唔出馬，可能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冇咁認真同積極。 哦，即係你覺得反而幫即係本土派係幫到忙嘅，係幫本土派倒忙嘅。 你要明白，佢唔係全個本土派都係鬼嚟噶嘛？佢最多係領袖，阿爺點接觸過幾萬人啊？嗰啲本土派嘅支持者，佢嘅基本底因係咩人啊？是反共的人，是吧？ 好憎大陆人的人， 是吧？你叫他投下去邓家彪、陈家沛和什么话郑永信度， 所以 很难啊，他会有机会掉落海，但是喂，从来这些人冇啱自己心儀嘅對象嘅時候，從來都有機會掉落海㗎啦。係，喂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嘅問題。因為我突然之間，我哋個遊戲 規，你叫佢唔投票好容易，但你叫佢投對家咧，就真係要反思一下啦。 我嗰日同阿細良咪俾一個好具體嘅例子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。喂，你踢開五人足球賽，突然間你叫我踢十一人，我幾時學過頂頭槌嘅大佬？原來，喂，我哋嘅問題就係咁啊！我同我呢一鋪就鋪三個區，鋪三個區出嚟喎，大佬，喂，邊度咁多人手啊？喂，我哋平時兩三百人已經好多㗎，我嗰陣時候都有兩三百人或者四五百嘅，只不過即係出出入入咁樣啦，係咪？喂，好多人㗎啦，大佬，而家你嗰個區，我 minimum 同嗰個細良計過，起碼一千友去助選，就算我哋放棄地面同佢鬥多人，咁都上下樓㗎。喂，我哋已經唔習慣，我哋唔識做呢啲嘢㗎啦。我俾個名冊你，掃呢層樓落一籠， 退化咗㗎啦呢樣嘢。 無論如何一籠。你帮我爆上呢个单位，屌！嗱，你搞啲保安自己，咁、你总有办法啩？你咪使人投诉你，咁但系挨得几耐得几耐啊，大佬？ 咪赶俾人赶落嚟，然后再走翻上去咯。 同埋房屋处可以申请噶嘛？咁咪做房屋处嗰啲咯，系嘛？私楼唔得啫，都放弃啦。 私楼都有啲方法嘅，其实。 咪所以我话你今次如果再嚟嘅话咧，其实阿毛同小丽咧更危险系在于咩咧？老共系计紧条数，我点召埋你两，召埋你两个？ 其实更简单一样， 因为我 DQ 得嚟，同我头先个 theory 一样，不能够俾你嘢。 咪更簡單一樣嘢咯，咪就係將嗱阿小麗同埋阿長毛嗰個嘅補選日期越搞越近咯，因為大家都仲未消化到阿馮檢基嘅怨氣。 我有計嘅，揾一個放棄上訴。如果我揀咧，放棄小麗嘅上訴， 算啦， 因為點解咧？而家大家興啊嘛，九龍西，快去追同佢速轉速決，贏啦！我覺得，同埋今次一定吸取咗姚松炎嘅成個選舉工程咧甩漏嘢教訓，快去同佢對決。是咪？即刻放棄上訴 ，review 翻，咁啊打毛繼續咯。咁我哋集中火力去一個區，九龍西。喂，佢哋唔叫人嗰啲就自然啦。屌，我哋成個花生頭冇人 call 我哋去助選咧。屌，我哋可以包一個站啦，唔係大站啊，細站啊，大佬。 按道理，我哋要主動參戰嘅啦。 啱， 我覺得啊， 係咪？即係你俾一個地鐵站我，長沙灣又好，荔枝角嚟美孚咁講，咁我哋咪擺嗰度咯。 嗯， 阿龍衝上美孚，唔知邊個樓爆爆。上去洗樓，喂，咁大家都要做噶，大哥，你同人鬥地面啊？嗰啲地面嗰啲人全部都決定曬先落嚟投票噶啦，你同人鬥嗰啲嘢做咩啫？所以我嘅講法就係、是、拆開佢，將新東九西拆開佢，而先嚟小麗先，揾翻啲士氣先。因为长毛嗰场仗咧，我觉得系危嘅。 哦，呢、這个预咗噶啦， 难打好多。 如果方国山俾阿爷。收购合并的话咧，好难打。 系啊， 好难打。 就算唔系方国山，就算出翻邓家彪，其实都难打嘅。其实 难打嘅， 因为第一，你嗰个中间票咧，其实系第一都唔，因为其实阿毛哥本身都系即系激进飞嗰啲啦。 佢嘅光谱系比较窄。 系啊， 毛哥，即系佢冇咁阔，好冇余味嗰啲咁阔嘅。啊，即系激进、温和。本本地土都能夠吸到人，嗱我唔係叫佢唔好選啊，而係在於，不如我哋先 tackle 咗第一個問題，搞咗九世先， 先易後難咯，唔係咁，而且阿毛哥都要上訴嘅，講到明㗎啦，係 啊，佢一早講話要上訴㗎啦，係咪？叫咗小麗去咗先，冇問題㗎，去咗先，先砌咗佢先啦，我哋先贏翻九世翻嚟先，係嘛？今次就痛定思痛㗎啦。